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干休所是一处占有十几公顷的花园，最早是一个姓彭的英籍买办的私宅，后来被四川军阀刘湘夺了去，做了刘公馆。无论是彭姓私宅也好，刘姓公馆也好，主人图的都是一个镜子，所以在拥有它的时候都把建筑建得少少的，地界圈得大大的，花草树木种得多多的。最早干休所是没有被骚扰的，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，在大都市里实在是一处世外桃源。但是重庆所有各处都打了起来，整个是一片枪炮声。干休所大小也算是个兵营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兵营，兵营里住的都是打了几十年仗没打死剩下来的命硬的兵，既是兵营就有兵营的约束，平常外人是不允许走进去的。本来没有什么事，可是那一天有一对学生造反派要去紧急支援被围攻的战友，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顾及许多礼节，就翻墙进了干休所，又翻墙出了干休所，把一处美丽安静的花园做了一条战役捷径。学生们因为取了捷径，再加上英勇无畏地打了胜仗，战斗结束之后他们又回来了，回到花园里来了。他们回来打猎，他们不是打那些鸟，他们对鸟不感兴趣，他们感兴趣的是鱼。他们在借道花园的时候，发现花园里有好几个池塘，池塘里荷叶片片，鱼鳞点点，他们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庆贺胜利的好去处。学生们找了一个最大最美丽的池塘围起来，先用枪朝池塘里射击，射了半天没见浮起一条鱼来，先还拿互相的臭枪法取笑，后来发现这跟枪法没关系，那池塘水深，子弹泼雨似的往水里一打，把水面打烂了，鱼知道了危险都潜到深处去躲藏起来。这时候一个长了一脸青春痘的学生收了枪，气馁地说，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，鱼翔浅底，百舸争流，这水这么深到哪儿打去啊？另一个剃了光头的学生，看样子是这一对学生的领袖，气得脸都红了。他说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，宜将胜勇追穷寇，天翻地覆凯而康，我就不信那个邪，我就不信我人都对付得了，鱼就对付不了。光头说完收了枪，从腰间解下一枚手榴弹，揭了盖儿，捅开油封，勾出拉线，小拇指套上了，喊了一声趴下，扑通一声就丢进了池塘。少卿，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，闷闷地掀起一股水花，池塘里立刻浮起一片白花花的鱼来。 学生们从地上爬起来，一看战果辉煌，都乐了，都说：“哎呀，这办法好，早该想到，刚才怎么没想到呢？”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，将革命进行到底。”于是他们纷纷收了枪，去腰间摸手榴弹，准备好好的将战果扩大一下。枪响的时候，关山林正在家里看报纸，枪声使他浑身机灵了一下。关山林放下报纸，叫礼部出去看看，看什么人在放枪。礼部出去了，回来说是一些学生在那里放枪。关山林问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打进来的？”“他们要打，叫他们出去打，吵得人家看报纸都没个清静，末了再丢下两具尸首下来，谁替他们收兵啊？”“ 他们不是打仗，他们在打鱼。”“ 嗯，打什么鱼呀？有什么鱼好打？”“ 池塘里的鱼，他们拿枪打池塘里的鱼。” 关山林愣了一下，他笑了：“ 嘿，狗日的，一群傻兔子，鱼又不是山猪，鱼在水里待着，使枪能打上来吗？那得炸，用炸弹炸，炸才管用呢。他们连这点都不懂。” 关山林说完挥了挥手，重新拿起报纸，准备不理这茬，继续往下读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枚手榴弹响了，轰的一声，震得窗玻璃铮铮发抖。关山林把耳朵支棱起来，有点恼了：“ 怎么回事啊？还真的是炸弹了？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还有完没完？还让人看报不让看？” 一边说着，一边站起来，把报纸丢到一边，大步朝外走去。关山林来到池塘边的时候，那里正闹得不可开交，有两个休息的干部比关山林早到了一步，正在那里阻止想往池塘里继续丢手榴弹的学生们。学生们当然不吃这一套，双方争执起来。都是拿枪的人，或者说一边是拿枪的人，一边是曾经拿过枪的人，火气都旺，谁怕谁，谁服谁呢？所以争执得很厉害。干休所的家属远远的在树荫下着急的朝这边喊：“回来回来，别管那些闲事儿，他们想干啥就干啥，他们有枪。”喊过之后又喊自己的孩子。关山林就是在这个时候大步走来的，走的地皮噔噔作响。他走进人群，伸手把外围的人扒拉到一边，自己走进中心。中心是那两个休息的干部，很孤立的被拿枪的学生们围住。关山林说：“ 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抢人不成吗？” 学生们一看进来一个大块头，一开口声音炸得人头皮都发麻，分明是个厉害角色，于是都停止了争吵，拿目光打量着关山林。一个离休干部看到关山林来了，气愤地说：“ 他们炸鱼，拿枪打了不说，还使手榴弹炸，老关，你说这还了得？” 另一个干部也说：“ 搞什么名堂，简直是邪了。” 关山林听了，就拿凛凛的目光去点那些学生，学生们都有点触他的目光，都下意识地把眼睛躲开了，只有领头的光头不触，仍用傲气的目光看着关山林。那个光头说：“ 炸鱼算什么事儿？炸鱼算事儿吗？” 关山林看出他是个头，就把喽啰们放了， 只把目光对准光头。关山林说， 要说呢，不算事儿也就不算事儿，但是得分个时间场合。当年我也炸过鱼，比你这个厉害，是使旧炮弹炸的，那是肚子里没食儿，饿了，为的是填肚子。你们这一个个红头绿脑的，你们也不像个恶汉，干什么要炸呢？ 不干嘛，炸着玩儿。 就为这个，就为了玩儿， 那还为什么？ 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，这就是你们不懂事了。哪有这种玩法呀？哪有使手榴弹炸鱼这种玩法呀？这是多大的浪费呀，这是败家子儿。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是谁呀？ 你别管我是谁，我说你浪费，你就是浪费。我说你是败家子儿，你就是个败家子儿。我这还没有说完呢，我不仅说你们是败家子儿，我还说你们是散兵游勇，是流寇。你们拿着枪，握着弹，怎么说也算是一支武装了。既是武装，就得保境安民，就得保护地方，秋毫不犯。过去年代，连大一点的土匪都明白这个，哪有像你们这样的偷鸡摸狗、打家劫舍，这像个什么样子啊？你们这个样儿，不是散兵游勇，不是流寇，又是什么？ 光头听了这话生气了，哎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这是怎么话说的？ 我这话有什么不对吗？我的话很正确吗？ 你这么说，我还真不信邪。我还真做一回散兵游勇，我就再做一次给你看看。光头说着，就去一个家伙手中抓过一枚手榴弹，摆出架势要往池塘里丢。关山林这下子恼了，他吼道： 你敢？你小样，你再丢一个试试，你再丢一个，我立马歇了你。 光头被关山林的吼声吓了一大跳，主要是没想到关山林的吼声会这么大，跟炸雷似的，连耳膜子都震疼了，分明是受了伤，人就愣在那里动弹不得。但是一会儿又清醒过来，这一清醒脸就没处搁了。他心里想，吼也不是不能吼，但得分个局势。我这手里捏的是武器，武器不是玩具，不是吃素的。一个小时之前，我还把队里牌打得丢盔卸甲，屁滚尿流。我这儿也就仨老头，就算浑身是铁，你能打出多少子弹来？凭什么就该你来吼我？这么一想，光头恼羞成怒了，也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，人往后退了一步，手中的枪栓哗啦一拉，枪口抬起来，笔直地戳住了关山林的胸口。其他的学生一看自己的首领操家伙了，都往后跳开，把手中的枪举起来，对准了人群中的三个老兵。这一招非同小可，站在远处观察敌情的家属们一下子就炸了。也有往前扑的，要替自己的老伴挡住枪口，也有往后跑的，急着去叫人，叫警卫排的战士来救命，哭喊声响作一片。关山林在人群之中却很镇定，没事一样，看了看光头指向自己的枪口，觉得事情演绎到这个份上，就有些好合好了。他还真的咧开大嘴笑了一下。 关山林说， 怎么的，还真的打算玩一把呀？还真的操上家伙了？要真玩，小子你可要吃亏喽。 关山林说着朝前迈了一步，同时极力的出手，也不知使了一个什么招数，眨眼的功夫，光头手中的枪就落在他的手里了。这一招所有的人都大吃了一惊，但是没等光头和那些学生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在那里十分内行地摆弄起那只战利品来。关山林一边摆弄一边啧啧有声地说， 好枪好枪啊，可惜保养得太差，糟蹋了。 光头先是吓了一跳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呆在那儿不知所措。后来看到关山林一门心思全在那只枪上，把他和他的伙伴全丢到一边，没有什么威胁了，就喘出一口长气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， 哎，你也知道这枪啊？ 关山林抬起头来看了看光头，脸上是不快的神色。 什么意思啊？ 哎，你别误会，我知道你过去玩过枪，这我看出来了。我是说你们过去打仗使的都是汉阳造啊、毛瑟呀、三八大盖啊什么的，不会见过这种新式武器吧？ 关山林在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，掂了掂手中的枪说， 嘿嘿，五六式冲锋是根据苏式 AK 47突击步枪仿制，7.62毫米口径，发射中间型步枪弹，枪口动能1990焦耳，初速每秒710-730米，有4条右旋膛线，弹匣容量30发，采用机枪回转式闭锁方式，激发装置采用击锤回转、击锤簧能量激发的方式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 光头明显的吃了一惊。 哎呀，不错，一点儿也不错。 这是其一，想你也该知道的，还有其二，未必你就知道喽。 光头很感兴趣，什么是其二啊？ 关山林说，五六式冲锋枪还有两种改进型，一种是56.1式7.62毫米冲锋枪，一种是56.2式7.62毫米冲锋枪，这两种枪型比制式型小巧轻便，战斗性能丝毫不低于制式型，这两种枪产量极少，用于特种部队的装备，我想啊，你怕连见都没有见过哟。 光头有些羞涩，抠了抠脑袋，不好意思地说，真没见过，听还是头一回听说呢。 这就对了，你这样说还是比较谦虚的。 光头这个时候已经和关山林没有多少隔阂了，他极钦佩地说， 老同志，你对武器这么熟，看来不比一般人，你是打哪知道这些的？ 关山林伸出一只手拍了一下光头的肩，差一点把光头拍得歪倒在地上。 嘿嘿，娃娃，我搞了几十年的军火，我搞军火那阵儿，你爹呀怕还是穿开裆裤呢。要论玩枪，我是不跟你说呀，要说还真怕把你吓住。 光头瞪大眼睛，吓？感情你是把一切献给党啊？感情你是吴运铎呀？ 嘿嘿， 差不多吧。 关山林说着，把手中的枪关好保险还给光头。 好了，娃娃，把枪收好，该哪玩哪玩去，别在这儿撵狗打鸭子的，别在这儿犯愣，那不是事儿。 关山林说完转身分开众人走了。光头一帮学生后来也走了，但是走后不久他们又回来了，是在当天晚上回来的，这回没有带枪，带的是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，张罗着要给干休所的老兵们慰问演出一场，算是压惊。学生们热情极高，挨家挨户地把老兵和他们的家属请到操场上，在那里为他们跳《草原上的红卫兵》，见到毛主席，金珠妈咪呀咕嘟，唱长征组歌，八角楼的灯光。台上的学生们都穿着军装，台下的老兵们反而不穿，但是不管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，双方的气氛一律都很融洽。学生们跳得极卖力，跳得一头大汗，观众们也给捧场，一遍一遍的鼓掌。这时候就有一个学生借着这热烈的场面跳到台上，举着手臂蒸红了脖子，领头喊口号，喊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。只有一个人没有喊口号，这个人就是光头。打节目一开始，这个光头就在人群中转来转去的找人。后来光头找到干休所的一位管理员，他问，哎，那个老同志怎么没来？管理员不知道光头问的是谁，就说，你说的是哪个老同志啊？我们这儿个个都不年轻。光头说，嗯，就是那个大块头，白天在池塘边下了我枪的那个。管理员后来明白了， 哈哈，你说的是他呀，他才不会来呢。 为什么不来？他还在生我们的气呀。 他不来跟你们没关系，他从来不看文艺表演，连电影都不看，他对蹦啊跳的事儿不感兴趣。 光头听完大失所望， 哎呀，那我们还慰问个什么劲儿呢？我们慰问就是冲着他来的，我们是想请他给我们做军事顾问。 这你没错，你请他做军事顾问准没错，这个想法是个好想法，他一准能教你们不少东西。 管理员说完不再理光头，扭头去继续看演出。管理员在心里想，这些娃娃妹子正经八百跳得不赖呢。161场的夺权斗争起步较晚，和社会上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较，他们几乎慢了整整一拍。在揪出乌云的问题上，白淑芬一直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在揪出乌云的问题上，白淑芬一直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。161场的夺权斗争起步较晚，跟社会上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较，他们几乎慢了整整一拍，但是厂里的退伍军人多，党团员多，不乏觉悟和热情，运动一经发动起来就显出了这个厂的活力。夏天过后，文工武卫演变成大规模的武斗。重庆是军事工业基地，兵工厂遍及全市，这些兵工厂的造反组织近水楼台先揽月，迅速地用自己生产出的军火武装了自己。有些武器属于新式装备，甚至连部队都还没有用上，造反派们就扛着他们去攻打对立派的据点了。武器从步兵用轻机械到四连高机、高射炮，甚至坦克和飞机。白淑芬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拿乌云怎么办。作为厂里最早起家的造反派头头之一，他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。乌云在运动中期也被当作走资派揪了出来，但这并不是白淑芬的主意，而是运动使然。从总厂到分厂到各单位各部门，所有的领导都被揪了出来，医院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不能例外。乌云开始没有受什么苦，他只是被当作走私派夺了权揪了出来，被人踢到了一边。他每天仍然按时到医院去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和审查，闲下来的时间就写交代材料和搞卫生。许多人的境遇都比乌云糟糕得多，比如胡祥年，他被强迫戴上了用钢板焊成的高帽子，胸前挂着钢铁做成的黑牌子。跟他在厂俱乐部当主任的妻子一起到处游街，他们打他，把他的肋骨都打断了，他们还用强硫酸烧他的手指头。乌云没有遭到暴力对待，一方面是因为乌云在医院和厂里的人缘一向很好，另一方面则是白淑芬的保护。白淑芬要乌云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，积极配合群众的批判，老实交代问题。乌云对此很感激，他知道有了白淑芬这层保护，他的日子会好过得多的。有一次白淑芬埋怨乌云，说他不会转弯。乌云愁眉苦脸地说，他们要我承认去年那起死亡事故是我执行资产阶级致远方针造成的。那起事故你是知道的，伤员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，心电监视仪上的电波是反冲假象，和致远方针没有关系。 白淑芬打断他：“哎呀， 有没有关系不由你说，由群众来说。你现在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，群众怎么说，你就承认下来得了，也让我有个交代呀。” 淑芬，说我别的，我什么都可以承认，我没有的都承认了。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我怎么能够信口雌黄呢？我要是承认那是一起医疗事故，那尤大夫、王大夫他们不就成了事故的直接肇事者了？他们不就遭殃了吗？ 白淑芬听完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你现在不要管别人，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还操人家的心，你说你愚不愚啊？你呀，就承认下来，转一个弯儿，把事情推到别人头上，反正你又不是具体实施者，这样啊，我就可以出来为你说话。” 乌云摇了摇头：“什么弯都能转，他们说我投机，说我收买人心，说我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，这我都承认了，但是这个弯我转不得呀，转了会害别人的。哎呀，你呀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？你都快要把我给气死了，你这个样子叫我怎么替你说话？你要再这样榆木脑袋，我可不管你的事儿了。”白淑芬说不管，但是他还是管了，他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乌云。为此他不惜转移目标，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到院长周广泰和副书记胡祥年的身上。白淑芬天天组织批斗会，狠斗那两个倒霉蛋，他准备好的矛头都是对准他们俩的，而乌云则成了一个陪衬，每天站在批判台上陪沙场。可是这种日子没有保持多久，随着运动的升级，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，乱世英雄层出不穷，很多新造反力量都想要创造成果，乌云要想逃开这种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乌云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，他们开始像对付其他走资派一样的对付他，乌云开始挨打。有一次他们把一瓶墨汁往他头上倒，他想躲避，他们很生气，给了他一拳，把他的眼睛都打肿了。还有一次他们批判妇产科的两个大夫，说他们把革命群众生孩子时落下的包衣煮着吃了。那两个大夫解释说，他们吃是吃了，但他们没有吃别人的包衣，他们吃的是自己的包衣。他们说这事儿乌书记知道，乌书记可以作证。本来这事轮不到乌云开口，他现在的身份根本就没有开口的资格，但是乌云觉得那两个大夫太冤枉，忍不住就说了实情。实情当然是他们没有吃革命群众的包衣。造反派恼羞成怒，罚乌云戴着30斤重的铁帽子，挂着30斤重的铁牌子，跪在碎玻璃上。可怜乌云风湿性关节炎，半天下来两个膝盖头被划得鲜血淋漓。乌云实在受不了了，对这种日益升级换代的批斗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，他觉得这比死还难受，这样还不如死。有一天他偷偷地逃回家，打算在家里躲上一阵子再说。关山林起先没有注意， 但是乌云连续几天没有上班，这事让他感到蹊跷。他就问乌云，乌云先是支支吾吾的不肯说，但是耐不住关山林一再追问，就老实说了。乌云说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在家里躲几天。关山林对乌云这句话很反感，他说， 什么叫受不了了？什么叫躲？这话说的好没有觉悟。 关山林当下没有说话，进屋去看了一会儿报纸，又出来了。他对正在给惠阳洗澡的乌云说， 你不能够待在家里，你必须回厂子里去。 乌云不明白，把手里的湿毛巾放回水盆里问，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？ 什么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厂子里搞文化大革命，你跑回家里来躲着，你这叫怎么回事啊？ 他们打人。 他们打人是他们的事，你要正确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，那是你的事儿。战争年代别说打人了，枪子儿一天到晚在身边飞，命都豁出去了，还怕挨两下打？ 乌云心想，哎，也真是啊，战争年代炮火纷飞，明知性命每时每刻都可能丢掉，从来没有过惧色，哪儿危险往哪儿冲，怎么现在挨几下打心里就委屈的不行？难道人真的是变修了？ 乌云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说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 关山林说， 什么叫受不了啊？有什么受不了的？受不了也得受。一个革命战士，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战斗岗位的权利，死你也得死在阵地上。 关山林这话说得淋漓正气，说得乌云眼圈直热。乌云把裤脚卷了起来，指着膝盖上的伤疤说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说的阵地，这就是你说的阵地呀。关山林瞄了一眼乌云腿上的伤疤，轻蔑地笑了一下。他关山林什么没有经过，什么没有见过，他自己都死过几次了，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身上的伤疤随便捡哪一块都比乌云的大，他能够把乌云的伤疤放在眼里。关山林说， 你少拿那个来张扬，你吓唬不住谁，你要吓唬吓唬惠阳襄阳他们或许行，要吓唬我，你得把你那伤疤弄大点。 关山林这么一说，乌云就有了一种灰心丧气的感觉。本来他在厂里吃的那些苦，遭的那些罪，不愿意给关山林说。乌云知道关山林的心情一直不好，不想给他再添烦恼，现在经关山林这么一说，反而觉得好没意思，索性不与他争辩，放下裤管哗啦哗啦地给惠阳洗澡，洗得屋里一片水迹。乌云打算不理睬关山林，任他说什么，反正他不还嘴，反正他要在家里躲上一阵子，也许躲上一阵子，厂里的局势会有所变化。哪知道关山林不依不饶，整天撵乌云，追着乌云的屁股把他往厂子里赶。乌云在家里不得安宁，有时候吃着饭 两个人就吵了起来。有时候乌云睡觉了，关山林还去敲他的门，乌云不开门，关山林就往乌云的房间里打电话。家里有两部电话，关山林的房间里是一部内线电话，乌云的房间是一部外线电话。关山林通过总机要通了乌云房间的外线电话，他在电话里说： 哎，你怎么睡得安心呢？你难道能睡得安心吗？ 气得乌云直摔电话。关山林并不因为乌云摔电话就放弃了，他显示得很坚决： 你必须回厂里坚守工作岗位，你必须离开这个家，这个家是我的家，我的家是绝不窝藏任何逃兵的。 也怪关山林这话说得太气人，乌云听了这话，一股英雄豪气油然而生。乌云心想：你以为我真是胆小鬼？你以为我真的就没有觉悟？你不就是要看我能不能挺住几下打吗？我就挺一回给你看看，让你看看我也是有骨头的。乌云这么一想，当下就进屋收拾东西，把红宝书放进军用挎包，背上挎包就走。关山林见乌云往屋外走，就问他去哪儿，乌云不理他，他心里窝着一股子气。关山林大概明白了，撵出门来冲着乌云的背影说： 你要坚持住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阵地。 乌云走在路上，听见关山林那声叮嘱，他不回头，他不知道为什么眼里有泪水流了出来。乌云当天夜里又回到家里来了。乌云是走着去，被抬着回来的。乌云为赶着回厂接受批斗，心急火燎地挤上了一辆满载的电车，被人从行驶的电车上挤了下来，左腿摔坏了。抬到医院一检查，是左腿胫骨骨折。医院那时候忙着搞运动，没时间关照病人。再说乌云的身份很有些尴尬，所以给乌云打上石膏，开了一些跌打损伤的药，就叫人把乌云抬回家里来了。关山林这回当然无话可说，乌云是摔断了腿才回来的，不是逃兵，就算打仗负了伤的战士也有资格撤下阵地，你总不能让乌云拖着一条断腿去坚守阵地吧。所以关山林对乌云回家没说二话，倒是乌云惦记着关山林，不依不饶地往厂子里撵自己，他心里有气，免不了说一些风凉话。乌云躺在床上说： 哎，要不你找俩人把我抬到厂里去，我就躺在台上接受批斗。 关山林不理乌云的茬，一句话不说，自己躲到一边去看解放军报、参考和红旗杂志。但是关山林也不整天都看报纸。关山林给乌云煨骨头汤喝，这是关山林头一次进厨房。关山林每天早上起个大早，提着篮子去买骨头。市场上正闹货荒，肉案上根本看不到肉，但是关山林却有办法买来筒子骨，而且一买就是一满篮，像是给整排整连做饭似的，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。关山林煨骨头汤不用礼部动手，只要礼部 把骨头洗干净就行了。关山林把洗干净的骨头用斧头劈得稀碎，用一只大吊子围起来，围时不用炭火，用柴。关山林很得意地对礼部说： 嘿，我当兵那会儿啊，有一个说法，叫一个火头兵领半个团长，说的呢是火头兵的厉害。 礼部好奇地凑过去问：火头兵就是炊事兵吧？炊事兵真的那么厉害？ 可不，你想啊，他火头兵管着什么？管着部队的肚子啊。他要是把南瓜焖小米饭煮足了，部队吃饱了，一个冲锋就能打上胜仗。你要是给他闹点情绪，部队吃不饱，饿着肚子，看着敌人你也撵不上。别说团长，你就是师长又管屁用啊。所以说火头兵厉害哟。 首长，那我在你家做饭，我也该算个半个团级干部了吧？ 哎，你不同，你是和平年代的兵，没仗打，你就只是个大头兵。 礼部听了这话有些扫兴，他心想：难怪首长老是惦记着打仗，感情啊，打起仗来连炊事兵都是威风的。要这样，我也情愿打仗。 礼部在那边做着打仗的梦，这边关山林忙着煨骨头汤。汤煨好了，用大碗盛着给乌云送去，要乌云坐在床上喝。乌云喝汤，先前还是有滋有味儿，顶不住一天三顿酒大碗，喝得他只想吐。但是关山林不许他吐，吐了还得接着喝。关山林认定吃什么长什么，吃骨头就长骨头。乌云说： 那你爱吃猪心，吃猪耳朵，也没见你多长心和耳朵出来呀。 乌云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先笑了，关山林也笑了。他说： 嘿，你这是啊，声东击西，是围点打援，欲擒故纵，是以矛攻盾，你是个狡猾的敌人呢。 哼，狡猾不狡猾的，反正我恶心，我喝不下去。 喝不下去也得喝，这是命令。 乌云用手捂住嘴，耍赖不接碗。关山林眉毛一竖： 哎，别惹我发毛啊，你惹我发毛，我就采取措施，我就打攻坚战，我捏着你的鼻子往里灌。 乌云知道关山林说得出做得出，万般无奈地伸手接了碗，还没喝，一看碗中浮着的厚厚的一层骨头油，胃就翻了上来。关山林虎视眈眈地站在身旁，乌云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，逃是逃不掉的。再说乌云想到自己嫁给关山林这些年，这还是关山林头一次给自己做一口吃的，别说是骨头汤了，就是毒药他也舍不得泼了呀，也得把它喝下去呀。乌云这么想着，心情激动的仰头往下灌汤，灌得他大汗淋漓。一碗汤灌完，甚至两个钟头咬着牙齿不敢开口说话，怕一开口嗓子眼里的汤就会窜出来。不知道是骨头汤的作用，还是乌云本人筋衰的。半个多月以后，乌云可以拄着拐杖下地走路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 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西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